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咱们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啊，每次都是说很正能量的话题。这一次呢，我们来说一说友情中的一些尴尬事儿，比如说一说你和好朋友是因为哪件事儿闹掰的。 对呀、友情中有甜蜜的时候，当然也会有吵架闹矛盾的时候嘛。我觉得有一些小风波也是很正常的，来看大家都遇到过什么事情啊。 先说音乐啊，第一首歌呢叫做我们这一伙，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这个话题的一首歌啊。锦云马奇朵朝天，他说呢，因为他是要做林更新的女人，而我注定是朱一龙的女人。 哦，原来是 所以我们闹掰了。 追星不一样是吧？ 对，粉的不一样， 粉的明星不一样，所以注定不是一路人。李丫丫六幺，他说呢，因为他和另一个我讨厌的女孩子成了好朋友。对，你知道吗？ 哦、 女孩子 这种事很普遍、啊。 我觉得闺蜜之间很忌讳这样子，就是你怎么能和我讨厌的人在一起呢？就在一起玩。 对，对，好气哦。游戏人生，他说呢，没朋友，掰不了，也挺可怜的， 连发生的机会都没有。 对，这也挺可悲的啊。 对，苏笑他说呢，没有闹掰，因为他搬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就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有联系方式，但也不会去打扰对方，只是呢逢年过节的时候相互祝福一下，也衷心的希望他能够过得开心。 我觉得还是祝福多一些啊。木木小西亚他说呢，8年的死党，大概因为离得太远吧，遇到事儿都不怎么说，后来的一句不需要懂，陪伴就好，就掰了。也是因为彼此都不懂对方了吧，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持， 真的还有点可惜啊。 你 知道吗，有的友谊哈、真的是需要一方去就是稍微用心的去维系，就是有的友情它不是说、不见得说是闹了什么矛盾，总之就慢慢的随着时间就越走越淡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可能大家长大了，然后每天都在有变化，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比我们小时候变化要快太多了、可能每天的信息都在更新，每天大家的状态都不一样，可能之前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之后就不是一个圈子，接触的少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成功。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闺蜜》。 哦，特别切题的一首歌。 也可以是兄弟情吧，兄弟伙儿。 嗯，女神不见了。她说呢，初二的时候分班，我的同桌是一个男生，我们是班里唯一一桌男女同桌的，我们一直都是特好的朋友。之后初三的时候，她说她喜欢我，但是我并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知道一旦恋人不成，友情也不会存在了，所以我拒绝了她的表白。但是那个男生和我闹掰了，朋友也做不下去了。我现在想说，谢谢你喜欢过我，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你不要喜欢上我，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永远的好朋友了。看来这个女孩真的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啊。 嗯，你宁愿闹掰也不要接受你的表白。其实我想说，其实友情真的比爱情长久。就是如果你真的越过那一步变成爱情的话，当然最后在一起固然好，但是十之有八九可能走不到一起去。那这样的话， 就 真的是天涯陌路人了。 对，就像你手机更新了新的版本之后，你再也不能回到老版本的状态了。 对，就覆水难收吧，那个词语就很贴切。 对，对。 爱人动五三，他说呢，初三的时候，一个好朋友拉上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孤立我。以至于那一年我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后来高一快结束了，他主动找我聊，告诉了我原委，是因为我太强势。虽然后来和我好了，但是呢却在性格方面影响我至今。我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朗，也不那么容易向人敞开心扉了。八年过去了，初三那一年也是最不愿意想起的一段经历。哎呀，这个好朋友真的是太事儿了。你说你讨厌这个人就行了，你还拉上所有的人孤立他。 对呀，就像我们下面这个朋友说的，他叫做夏花盛夏，他就说最讨厌这种拉帮结派去孤立一个人的了。我也被这样过，我一点都不伤心，因为我觉得能被他拉动的人注定也不是我的朋友。成功的路上往往是孤独的，有时间强大自己，结识更好的伙伴。我觉得说的真好。 对啊，就真的很讨厌那些太八卦的人了。你说你自己讨厌一个人，你还拉帮结派的去孤立人家， 对， 凭什么呢？ 嗯。藏着大的你的光芒，盖着他的温柔。他喜欢的人像你展开追求，你是蛇般对他说，如果喜欢就拿走。一出手，只要你难受，那还顾得上你的泪流？委屈向谁说？说了谁又懂？懂也不代表不违心的冷酷。闺蜜一出手，只要你难受，她内心也许经历过翻涌。相伴到永久，是幻灭做梦，现实教会了人要往前游。有没有善待朋下一首歌来自 SHE 的老婆。 对，其实闺蜜之间呢，玩得好的闺蜜都会互相称为老婆老公啊，就这样子的称呼。 嗯， 我上学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就有自己的老婆，但那个老婆也是个女生啊，就不是男生。 哦，对，就是关系特别好嘛，就像夫妻啊，就像情侣一样。 对，好像小两口一样。 呵呵，挺好玩的。李浩天他是个男生啊，他说闹掰的是因为女人，很多朋友都一样吧。 女人，难道你们哥俩都喜欢这个女孩？ 然后要抢这个女孩，或者是怎么样，生出一些间隙来了。 哎，说实话，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初中高中的时候，身边也有人谈恋爱了嘛。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和好朋友同样喜欢一个女孩，但是然后互相知道之后，其中一个人就说：“那我退出了，成全你们吧。”就很多这样的事儿，觉得那个时候的孩子都很单纯，很伟大啊，觉得。 是吗？我觉得其实爱情中没有什么退让吧，就看缘分。你退让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女孩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还是要看别人怎么想。 对啊，你退让没用啊，人家如果是喜欢别人的话，你退让又有什么用呢？ 对。 所以我就建议啊，如果是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大家所有在听的各位啊，遇到这种情况了，也不用想着说我让你吧，这个不是说让来让去的事儿，这就是摆平心态，看人对方怎么选择的事儿了。 嗯，有道理，大家公平竞争嘛。 对呀、啊， 都有机会。 木易有意他说呢，没有闹也没有掰，只是呢随着毕业工作，慢慢的大家都不联系了。曾经想着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呢哪有什么永远呢，慢慢不联系就会疏离的。现在呢也就偶尔想起来生命中还有曾和他一起的好时光，还是感恩相遇，让那一段的生命变得美好。 嗯，真好。 比你们更懂我，朋友姐妹都已不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扶持与包容，老婆老婆我们一起打勾勾，请记得约定的旅程到永久。细相处才发现这世界中没有人比你们更懂我，朋友姐妹都已不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扶持与包容，老婆老婆我们一起打勾勾，请记得 一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和金海心合唱的歌曲，叫《女人们的咖啡》。 嗯，骄傲的小鹌鹑他说呢，闹掰是不可能闹掰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毕竟知道我所有的糗事，闹掰之后到处说，那我还不哭死呀。 这、就是、 有很多把柄在对方手里、 对啊、就我觉得这样真的很羡慕了是吧，好让人羡慕的友情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 对，还不是选择原谅他。 越来越好的钢丝儿，他说呢，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工作原因或者住所的变迁，身边留下来的朋友不多了，强烈推荐许飞的那年夏天，第一次听的时候哭了。 嗯，这期我们还有放这首歌，下一首歌就可以听到了。 对，下一首 景他说呢，我们闹掰的原因是因为每次闹别扭都是我低头认错，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所以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认错就还闹掰了呢？不是应该和好了吗？ 可能是实在忍不了了吧，有那么一次终于爆发了。 对， 就是你对那个人太妥协太多了，就像惯着他一样，但有一天你突然不惯着他了，他就会觉得非常受不了，其实也挺尴尬的一件事。 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就是一直认错的那一方啊，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忽然就释怀了，也不想认错了，就好像那个压死骆驼的一根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嘛，就是最后一点点小事都有可能让自己觉得不值得。 这就是积累的太多了，自己太压抑了，终于要释放一下。 KK 他说呢，初一升学的时候认识他的，关系真的特别特别好，他长得很好看，我发现呢后来我有一点喜欢他了，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很好就会吃醋， 我们呢总是莫名的冷战再和好，再冷战再和好，到最后谁也到最后也没有说和好了，我们也没有吵架，也没有撕逼，就是慢慢的淡了。我感觉我和他做过了所有的情侣应该做的事儿了。我也是女孩子，我真的好喜欢他呀。 哦，可能他把你当女孩当朋友，但你可能把他归类到情侣的那一方面，爱人的那一个层面去。所以的话，你们两个的感觉是不对等的，所以你才会这么多心理戏。 对，有可能人家心里只是很单纯的说，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好，但是你后来，就他知道了你内心是这样的一种赋予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有压力，然后可能就慢慢的远离。 有道理。刚刚那个朋友要的许飞的《那年夏天》啊，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 这首歌我记得也是当年某一届超级女声的，是吧？一个主题曲吧，许飞为特地为、这个、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对，为特地为这个比赛写的。还有那首叫《唱的响亮》，对不对？当时 啊，对， 这几首歌 很火，对对 对。 对，像《那年夏天》，我都自己会。经常唱的，挺喜欢的，自己弹唱什么的。 许飞的歌啊，很适合就是吉他弹唱，因为他本身就是也是弹吉他的嘛，很多的歌都是他弹着吉他来写出来的， 哎， 所以就很适合弹唱。 对，就喜欢那种清清淡淡的感觉，还加上他的那种独特的音色。半猪猪猪猪，他说呢，有了第三个好朋友的介入，三个人的友情真的不行啊。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不能有姓名。 对，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动画片啊，就是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对，可能人一多吧，这想法就复杂了，就不像说两个人，你对我，我对你，就很纯粹很简单。 对，就是会不均嘛，不均的话就会有人觉得心里别扭。 对，我忽然想到中国有一句俗话老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好像太平天国里的一句，就真的还挺经典的， 啊，有道理。有道理，中国古人总结那些事儿， 不怕孤单，但就怕就说，哎，你多一点我少一点的，这样子就心生遐想了。 对对对对对。 四月他说呢，他讨厌一个姑娘，所以呢我也讨厌，然后呢他和那个姑娘成了比我关系更亲密的朋友，对于一个抢走我闺蜜的人，我只会比之前更讨厌，所以呢我们就越走越远了。 我是露露，我爱喝露露。他说呢，好多朋友都是在逐渐长大，或者因为距离啊、时间呀、生活轨迹等发生变化后，慢慢的联系也变少了，关系变淡，就没有然后了。闹掰还真的没有，因为慢慢成长，身边的朋友也会做加减法吧。有的朋友也不经常联系，不经常见面，但真的有事了，就会马上出现在你面前，这才是真朋友吧。 对，是的，我也有几个就是这样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嘛。然后那我们之间因为不在一个城市， 嗯， 所以真的有一年能有个两三次微信上联系就不错了，因为大家都工作都很忙，没有那个时间闲聊。但是呢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一个微信啊或者一个电话，就人立马就能过来帮你，就是很铁的那种朋友。 嗯嗯，对，其实还是 要有一些安全空间吧，安全距离的。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就平时的话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维系感情， 嗯， 也不需要。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需要帮忙或者需要互相鼓励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站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友情是最好的。 嗯，对，是的，我觉得陪你热闹的和陪你孤单的时候的人可能不是一群人。都说那个好朋友是那个在你最高点的时候还伸着胳膊怕你掉下来的人嘛，是吧？我觉得就那样的才是真朋友。 嗯嗯，对，就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去世的那个臧天朔嘛，他的那首朋友里的一句歌词啊，就是说如果哪一天，但是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说啊，就是说如果你有新的彼岸，我可以选择离开，你可以离开我之类的。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好， 太感动了。我忽然发现我们这期节目里讲了好多以前的话呀，从古代到现代到歌词，很有内涵的一期节目。 好丰富。 对， 立体化的攻击你的耳朵。 对，希望我们的收听量涨上去啊，莫大人。 加油加油。最后一首歌啊， 好，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很经典很老的一首歌了，叫明天也要作伴。 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锦绣二重唱也是我从小就挺喜欢的一个组合， 从小听到大的是吧？ 嗯，真是。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 情生缘已尽。他说呢，朋友母亲癌症手术后，我们几人商量一起去看望，但他却一直沉默，直到后来他也没有去看，更没有一句慰问的话。每次聚会他都不出一分钱，在他眼里钱比友谊更重要。因此我和他渐渐联系也少了，也不能说闹掰吧，只能是面和心不和了。 嗯， 就是价值观不一样， 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嗯， 红入桃花嫩，燕语莺声闻。他说呢，不算闹掰吧，因为一路走来慢慢的就渐行渐远了。有一次呢，我想主动的将这份友谊继续下去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说在吗？他说有事吗？我说没事，就是想你了。他说哦哦。还有一次是他的朋友圈发了一句话，说一生有你足矣。我看到的是他另一个闺蜜，她曾对我说，我和她都是她心里最好的闺蜜，而现在她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到今年五年了，本以为是一个五年一起庆祝庆祝的，可是呢，现实就是如此啊。当时幻想着庆祝的画面，可现实的残酷让我有一点丧。那句话说的真好啊，想象很丰富，现实很残酷。 嗯，都说要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 对，我觉得就是说本来五周年嘛，友谊五周年真的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但是结果却是人走茶凉的感觉，好悲催啊，好悲惨的感觉。 嗯，对啊。嗯，小别离他说呢，朋友就像人民币，有真的有假的，我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嗯 嗯，有道理，朋友不要那么多嘛，不然会花很多成本去维持感情，还不如有那么几个特别要好的。 仗剑走天涯的兔子他说呢，可怕的不是因为某件事情闹掰，而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形同陌路。 嗯，很多事情，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慢慢的慢慢的，在潜移默化中，在悄悄的进行。 嗯， 郭震的蒂尔小国宝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了。他说呢，我很幸运，从小玩到大的闺蜜现在关系还是那么好，虽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上学，有的都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都没有走丢，真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手牵着手啊，抓紧了是吧，一起迈步向未来，都不要走丢。 嗯，对，一起走到白头。 20年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幸福快乐。 对，就像最后这首歌的歌名嘛，明天也要作伴。 嗯，对，有道理。那好，今天的节目呢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很多朋友都说不知道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嘛，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然后关注我们，这样的每期呢我们都会在微博里提前发出这个征集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博里留言，就可以在节目中露出了。另外呢，酷我音乐调频呢是酷我音乐的独家节目，大家呢可以在酷我音乐的 APP 中搜索这个节目，然后订阅我们，每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情谊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